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观民知世物，却担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 李绩本来考虑到这个齐王是个难剃的头，得费不少的口水，想不到很快就有搞定的迹象了，不由得大喜过望，拍着胸脯就对齐王说了：“就是撤兵嘛，这还不是小菜一碟，既然都是一家人了，还用得着兵戎相见吗？”于是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给韩信送去了。韩信接到书信之后，第一反应是惊喜。我正要发兵去打呢，既然厉先生只动动嘴皮子就搞定了，也就省得我兵马劳顿之苦了。他决定马上撤兵。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手下有一个谋士出现了，这个人直接决定了利基的命运，也使得原本就以和平方式解决的齐国问题再次兴起了波浪。这个人叫蒯彻，没错，他姓蒯，就是草字头下边搁一个朋友的朋，右边再一个利刀，这个字念蒯，有这么个姓。这个人就姓蒯，叫蒯彻，也叫蒯通。可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能耐，用他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了整个大局？那么就来先听一听他跟韩信的对话。他问了：“将军要撤兵南下？”“啊，齐王已降，现在可以去会合汉王对付项羽了。”臣以为不妥，有何不妥？现在撤兵有三误。第一，这些天将军奉命招兵练兵，花了不少心血，正要一试身手，岂能半途而废呢？第二，厉先生一时凭嘴皮子说服了齐王，但人心难测，难免得提防他变心呐。第三，将军此番花了不少心血，眼看就要立下大功了，如果就这样被厉先生三言两语几句话就搞定了，抢了战功得不偿失啊。对话到这里戛然而止，韩信陷入沉思当中了。自打上次被刘邦微服私访夺取兵权以后，他诚惶诚恐，总想马上立下大功，将功补过，以重新得到刘邦的宠爱。因此听了蒯彻的话，他有点心动了。心动不如行动，韩信自然知道此时如果他突然发兵去扫平齐地，趁他们不备，定然会旗开得胜，立下赫赫战功。就在他要采取行动的时候，还有一个难题又浮出水面了。 那就是利益姬的个人安危问题。现在利益姬正在齐国那儿等他的回信儿呢，如果他突然发兵，那齐王肯定不会放过他了。韩信这么聪明的人自然知道，他一旦选择进军，立即被砍头的概率为100%。韩信的顾虑蒯彻早就料到了，他又说话了。他的话大概意思是这样的：立先生已经不义在先了，将军奉命攻齐在先，而厉先生主动要求去说和在后，这明显是要和你抢战功啊，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你还顾及人家，这不愚蠢吗？韩信本来就对汉王的不完全信任态度心有余悸，在功名利禄面前，他最终还是让利益战胜了良知，就说了一句进军。齐军怎么也不会料到已经主动求和的汉军在一夜之间会突然发动进攻，被韩信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呀，顿时间是兵败如山倒。很快韩信就攻到了齐国的军事重镇临淄城下。站在临淄城下，韩信再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良心拷问，因为他此时又接到了利益姬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直接关系到利益姬人头的去留问题。韩信接到书信之后又面临抉择了，继续进军还是撤军呢？继续进军肯定可以彻底攻下齐国，立下不凡战功，但必须要以利益姬的人头作为代价。而如果撤军，可以保住利益姬的人头，但他的所有努力就会功亏一篑，付之东流。面对这样的选择，他不禁犯难了。他和利益姬共事多年，现在真要拿利益姬的人头做代价，他还是有点于心不忍。那蒯彻既然对这件事插了手了，就大有把这件事插手到底的英雄气魄。于是两个人又开始了简短的对话。蒯彻一上来就咄咄逼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个老头子的性命怎么可以跟旷世功业相比呢？韩信的心里边就释然了不少，但还是有顾虑。逼死李老头是小，违抗汉令可是要杀头的呀。将军今日带兵来攻齐，不正是汉王之命吗？如果这样退兵了，不但被李老头夺去了战功，而且他还会说一些不利于将军的坏话，那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蒯彻的一番大道理，蒯彻是反复攻心，韩信终于下定了决心，走自己的路，让利益姬死去吧。既然韩信不肯罢兵，齐王就不客气了，他把一切罪魁祸首就定在了利益姬身上。也不知道齐王什么时候学会了项羽的作风，在利益姬面前架起了一个大油锅，然后对他说：你看着办吧。利益姬一看自己免不了一死了，心里边反而坦然了，他嘴角挂着一丝冷笑，那是一种看淡生死之后的释然，还是一种对人性的嘲讽。利益姬先生就这样结束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利益姬死了之后，韩信进军就再也没有顾虑了，齐军哪里抵抗得住韩信的虎狼之师啊，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连老巢齐都 都送韩信做了嫁衣了。土地没了还可以再来夺，脑袋搬家了可就玩完了，那是万事皆空啊。齐王没辙了，逃到鄱阳之后，不得已只好向项羽发出了救援信号。就这样，使得原本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就可以顺利搞定的齐国又生出事端来。项羽当年逼死了新齐天大圣田广的父亲田荣，但在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和个人安危面前，田广主动兵释前嫌，向仇人项羽抛眉弄眼儿。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看来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接到齐天大圣的求救信之后，项羽也敏锐地意识到齐地的问题很可能左右楚汉相争的格局，谁占有齐地，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谁倾斜。而项羽自从失去范增以后，手下最得力的两员部将就是钟离昧和龙驹。这两个人当年都是最早跟随项梁项羽参加革命的代表人物，这么多年在项羽身边耳濡目染之下，两人都练就了勇猛强悍的作风。考虑到这次事关重大，项羽最终派出龙驹去救援齐国。韩信和龙驹分别是刘邦和项羽手下最得力的悍将，两个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呢？别着急，咱们先放一放韩信和龙驹的生死战，先来看看项羽和刘邦的再一次面对面。刘邦拿下成皋的消息传到正在睢阳的项羽耳朵里边，他当时是虎目圆睁，长叹了一声：哎，悔不该意气用事，重用曹咎这个庸才呀。成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时项羽的表现就和诸葛亮因马谡失街亭一样痛心疾首，他心里边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十五天，坚守十五天居然成了一种奢侈，这不得不让项羽重新考虑起一个问题来。楚军当中现在可委以重任的人才太少了。从这一点来看，张良的三步走计划太有眼光了。韩信就不用说了，刘邦就知道逃命，打仗的事基本上都交给他了。英布的勇猛和实力也不容小视，而彭越这次和卢绾、刘贾在项羽背后捣乱，为整个楚汉战局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面对成皋的失守，项羽来不及细细思考这些太过深奥的东西，马上挥师去报仇雪恨。当时刘邦的大军已经乘胜开到荥阳城下，与这里的虎将钟离昧展开了硬对硬的较量。项羽的到来就像及时雨，不但解了荥阳之围，而且杀得刘邦的大军退至广武山上，才暂时告一段落。广武山地势险要，左边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荥泽，右边是四季河水泛滥成灾的泗水。更绝的是，山中间有一巨大的山涧，像一把刀子似的把整个广武山分为了东西两半。此时汉军驻扎在涧西，他们依涧而守，占据有利地形，可就苦了在涧东的项羽了。这虽然只是一条山涧，但涧里的水像猛兽一般的汹涌而下，那边又有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汉军把守，楚军想渡过去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这个时候刘邦正每天和项羽站在广武山的山涧两边遥遥相望。就这样，楚汉相争进入了第一个冬眠期。那大家可能会这么想啊，冬眠期就冬眠期吧，反正双方都养精蓄锐，这么耗下去谁怕谁呀、啊、但当时的问题是，项羽这一方经不起太长久的等待，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粮草危机。刘邦拥有敖仓之粮，这也是项羽大意，夺了荥阳之后没能及时把敖仓粮道给夺下来。而楚军后方的粮道被彭越今天烧一堆明天抢一堆，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而荥阳储备的粮草又有限，临时去征集粮草的话，这大冬天的又到哪儿去征集呀、啊、除了温饱问题，项羽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齐地的战局。因此在相持了几个月之后，项羽再也坐不住了，于是跟刘邦耍起了小动作。第一个小动作，逼降。刘邦虽然天生好色，作风流氓至极，而且还贪生怕死，但即便是这样，如果哪一天要逼刘邦投降项羽，那无异于太阳从西边升起来，刘邦再傻也不会不知道项羽早已经恨不得生食其肉，一旦落到他的手里边，只怕连骨头都不会剩下的。明明知道不可能，但项羽还是决定来试试招降刘邦。为什么呢？因为他手中握着一张牌，一张王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刘太公是在刘邦彭城兵败逃难的过程当中被楚军给擒获的。后来大难不死的刘邦到了夏邑之后，就这个事儿特别的窝火。他知道父亲落在了项羽手上，就像在自己身边安了一个定时炸弹似的。而项羽一旦引爆这颗定时炸弹，炸死的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自己本人。在这个关键时刻，项羽是终于决定孤注一掷，要引爆这颗炸弹了。他叫人把刘太公绑在了大木案上，然后给刘邦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按照常理啊，一边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人，那是自己亲爹呀，一边呢又是自己至追至求的事业，如何选择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没错呀，这种事情放在你我身上谁都很难抉择，但我估计多数人都会选择亲情的。可是就这么一个大难题，到了刘邦的手里边并不难了。你想啊，他在逃命的过程当中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可以不要，现在会为了父亲而丢掉自己的事业和江山吗？更何况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就很微妙，说白了并不融洽。刘邦的出生本来就带着浓厚的传奇色彩，他父亲从小总在嘴里边唠叨，这个狗杂种怎么一点也不像我呢？但不管他是不是赤龙的化身，他终归还是从娘肚子里出来的。因此，刘邦在父亲和母亲二者之间，爱母亲明显多于爱父亲。也正是因为母子情深，因此当他刚刚在沛县斩县令参加革命时，听说母亲去世的消息之后，他不顾自己的宏伟事业，先到中阳里安葬自己的母亲再说。 宁可耽搁自己的革命事业，也要为母亲风风光光地送最后一程。由此可见母亲在他心里的地位有多重。如果此时机案上绑着的是他的母亲，说不定刘邦还会难以取舍。但此时面对的是感情一直漠然的父亲，刘邦内功心法早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了，竟然可以心静如水，无动于衷。非但如此，他还说出了被后人一致公认为最无赖的一句话：我俩曾同是异地，并且还是拜把子的兄弟，因此我爹也就是你爹，如果你真要诛杀你爹，那就分一杯肉汤给我吧。刘邦的话一说出口，项羽愣了足足有三分钟没做任何反应。过了好半天，他就说了一句话：你太流氓了。尽管刘邦耍起了无赖的流氓作风，但项羽也不是好惹的，他马上就开始发飙：既然你想喝肉汤，那我就煮好了。就在刘老太公以为将死去元知万事空，鸿门宴上大放异彩的项伯又露面了。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行军打仗出谋划策的时候必定找不到项伯的影子，而一般关系到项羽或刘邦的命运和利益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出现。养个叔叔做内奸，这也是项羽最终兵败刘邦的原因之一吧。由于项羽要杀的是刘邦的父亲，因此此时项伯再不出面，那就不是项伯了。项伯一出面，项羽就没辙了，叔叔的面子总得给呀。算了，这个死老头暂时不杀了，等养白养胖再来争着下酒。就这样，在流氓刘邦面前，项羽第一个直白的小动作最终是以失败告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京音乐第27代的五位传承人都会穿上僧袍，戴上僧帽，手持各自的乐器，在智化寺正殿内演奏小花言等自古流传的曲牌。这一代传人中的领军人物是主奏乐器管子的乐师胡庆学。 中国最传统的一个记谱方式叫宫扯谱，宫扯谱呢，它由上扯、宫繁、六五一等这十个汉字来记写曲谱。过去的乐队编制呢也是非常庞大的，它由双声、双管子、两个笛子、两架云锣、一面鼓和几件法器来构成的。 1991年，17岁的胡庆学跟五位同乡一起从河北固安的民乐之乡屈家营村来到了智化寺。自有京音乐这门艺术以来，他们是第一代从社会上招收的俗家弟子，此前历代传人都是出家的僧人。智化寺内现存最早的音乐宫扯谱就是康熙33年由寺内一僧抄写的，而这门以器乐为主的技艺却要从唱谱的基本功开始练习。 他这个宫扯谱只记录了这个乐曲的一个大概的框架，但是其中好多内在的这个是精髓部分，全部由这个阿口来构成的。它中间就是每个谱字和每个谱字之间

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项羽对刘邦的第一个小动作失败了，一招不成，那就出第二个小动作吧。项羽的第二个小动作是单挑，他抓在手里的定时炸弹也不灵了，这大大出乎项羽的意料。这样一来，使得他抓破头皮也想不出好办法来对付刘邦了。最后没辙了，他就一厢情愿地去阵前约刘邦单挑。因为按照项羽的想法，如果刘邦肯比斗的话，他愿意把整个天下来当赌注，谁赢了这天下就归谁。他的想法是不错的，以一种和平方式解决长达数年的楚汉之争，使得天下老百姓早点解脱战乱之苦，这样对谁都好。但问题是呢，刘邦愿意跟他玩这一场没有必胜把握的赌局吗？答案是否定的，刘邦是不可能跟他这样来赌天下的。但面对项羽咄咄逼人的架势，比吧必输无疑，不比吧又怕天下人耻笑他懦弱。刘邦这小脑袋瓜子一转，最终想出一个高招来。他是这么说的，比武就是力斗，我是一个文明人呢，斗力粗鲁活我不干，你要真想比试，咱就来个文斗。项羽听了是一头雾水啊，文斗怎么个文斗法？咱们来比射箭，看谁的剑法更胜一筹。哼，比射箭？项羽是冷笑了一声啊，还以为是个什么文斗法呢，比射箭那可是我的强项啊，当年还有人送我一个箭神的绰号呢。这糟老头今天怎么了，居然提出比我的长项，他脑子没进水吧？他哪里知道刘邦这个时候已经花重金请来了一个叫楼烦的大力神射，据说曾在中原一带射遍天下无敌手，人称射仙。一个射神一个射仙，这样就有的比了。项羽还以为是刘邦亲自比射术呢，因此他是想也不想就射出了一箭。他对自己的箭术太自信了，认为自己射出这一箭之后，刘邦肯定连箭都不敢发就认输了。嗖的一声，箭另一边那硕大的刘字大旗是应声而倒。 草剑法。 楚军士兵们都鼓起掌来，见那边惊魂未定的汉兵们也在情不自禁地响起了稀里哗啦的掌声。刘邦用两道冰冷的寒光扫视了一下鼓掌的汉军，掌声就戛然而止了。待四处安静下来，他才拿起一张弓，装腔作势地比划着，却半天也没拉起来。楚军和汉军都感到诧异呢，突然间就听到一道凌厉的破空之声。项羽正在等刘邦伏地认输呢，突然间就觉得一道寒光扑面而来，他本能地低了一下头。说时迟那时快呀，一支羽箭擦着他的发髻过去了，那个惊险就没法形容了。项羽虽然躲过了一劫，但他身后的三名楚兵成了替死鬼了。那把凌厉无比的射羽是连穿三名楚兵的胸膛，这才停住。一箭三雕，当真是绝骨烁筋。就连一向自诩为天下射书第一的项羽也被震得云里雾里的，他怎么也想不到刘邦的射术这么高。正要认输的时候，却发现刘邦还傻傻地站在那儿，手中握着的弓箭并没有发出来。原来啊，刘邦也被楼烦那一箭三雕的箭法给镇住了。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项羽已经发现了，原来他是另有高人在背后相助。那楼烦出世身手，就射出了水平，射出了风格，不由得是信心大涨。也不管此时项羽因为刘邦的欺骗罪已经变得怒目圆睁了，摸出身边的箭羽，搭上弓，准备当场就把项羽给解决了算了。面对涉嫌楼烦蓄势的一箭，项羽并没有表现出慌乱的样子来，他甚至站在那儿连动都没动。这时候《三国演义》当中长坂坡张飞的一声怒吼吓死夏侯杰那一幕提前上演了。鼠辈，敢出来与我单独一战否？项羽身子没动，嘴却动了。这一声狮子吼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震得整个广武山都摇摇欲坠。楼烦刚要拉弓，闻言双手一抖，双脚不听使唤的直打哆嗦，嘴里边妈呀的叫着，竟然吓得丢了弓箭，是连滚带爬的逃命去了。刘邦也被项羽这一声怒吼吓得一腔鼻血，两眼泛白，四肢瘫痪，就差心脏没从胸膛里边跳出来了。他也想学楼烦一样的动作逃命，但此时他的双腿却僵在那儿不听使唤。项羽恼怒刘邦的欺骗罪，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五马分尸才对。当下再不迟疑，充分发挥作为一名射神所具备的素质，上弓拉箭一气呵成，就听见嗖的一声，刘邦是中箭而倒。在很多的武侠小说里边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主人公被敌人或者仇家一刀刺进胸膛的时候，主人公奇迹般的没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主人公是正义和光明的代表，怎么能在半途就死呢？而给他们不死的理由，除了主人公具有超强本领，具有超强的抗打击能力之外，还可以因地制宜，在主人公被刺的部位胸口上做文章。如果我要问大家呀，人的胸口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谁都会毫无疑问地说是心脏。没错， 大做文章的地方就是心脏。心脏那可是人的命根子，只要没被刀剑刺到心脏，多半还是有救的。那怎么样才能保证心脏不被刺到呢？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位大侠能达到金庸小说里的超一流水平，练就了乾坤大挪移。在刀剑刺入自己胸口的一刹那，把心脏强行移开，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比如说心脏在左边，我们就把它移到右边；心脏在上边，我们就把它移到下边去。这肯定是最绝的，也是最有效的一招。但问题是，真正的大侠又有几个能练成乾坤大挪移呢？这种办法要是不行，还有第二种办法。第二啊，这位大侠的心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在左边，他天生就是在右边。这就很好解释了，自己自身功夫不到家，但生我的母亲却早就先知先觉，硬是把我的心脏弄到右边，这下我命不该绝了吧。这种说法好歹合情合理，说得过去，总比那个什么乾坤大挪移要容易多了。且不说这种几率有多大，但至少是存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刘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当时刘邦只觉得一阵剧痛，项羽那一剑已经真真切切地扎进了他的胸口。项羽不愧为射神呐，这一剑正是瞄着刘邦的心脏来的，连射仙楼凡都被他吓得屁滚尿流地爬走了。这呆若木鸡的刘邦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支锋利的羽箭刺进了自己的心脏。可是痛归痛，刘邦并没有感觉到死亡前的窒息感，反而是感觉到心脏还有条不紊地跳动着。我怎么给忘了呀？我娘一生下我的时候就有两样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一是我脚上有72颗小痣，这个经萧何萧大丞相当年在沛县一宣传，早已经人尽皆知了。二是我的心脏跟常人的不一样，不是生在左边，而是生在右边。项羽怎么能知道我有这个特异功能呢？他的箭射在左边，又怎么能伤到我的心脏呢？这一箭虽然没能致命，但所受的伤却也不轻啊。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而且刘邦此时的安危已经不单单是个人这么简单了，他代表的是整个大汉。如果他被项羽这一箭射倒在地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那么敌人很可能以为他被射死了。如果是这样，已经是弹尽粮绝的项羽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一定会倾巢来进攻的。而自己手下的士兵也会因为他身受重伤而人心涣散，无心恋战。到那个时候，整个汉军就岌岌可危，面临着灭顶之灾了。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一向贪生怕死的刘邦忍着剧痛爬起来，为今天的单挑做最后总结性的发言。项王真不愧是射神呐，这一箭居然射中了我的脚后跟，真了不起呀。这一箭虽然没能致命，但也是相当的严重。按我们通常所说的伤筋动骨100天的说法，那就是至少得躺在床上10天半个月不能动。可是呢，刘邦第二天就下床了。倒不是说刘邦的身体特别好，或是得到名医的灵丹妙药了，一夜之间就痊愈了。 他是不得不下床。原因有两个。第一，楚军正在密切关注他的伤势如何，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他们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呢，只要项羽知道他的伤势很严重，那么就会趁着韩信不在军中大举进攻。第二，汉军这边也在密切关注他的伤势如何，他一旦卧床不起，势必会给士兵们造成人心惶惶、惊慌失措的感觉。那样的话，说不定楚军还没来攻打呢，自己这边早就乱了阵脚了。想到这些，刘邦是强忍着伤痛，让医官裹好自己的胸口伤口，穿上整洁的衣服，坐上车辇，然后去巡逻。汉军士兵们看见汉王刘邦面容带笑，并没有什么大碍，无不欢欣鼓舞，心里边说，看来汉王果然只是受了点轻微的脚伤啊。而山涧那边的楚军士兵看了全都大失所望，心里边同样说，看来汉王就受了一点点伤。就这样，刘邦用自己的隐忍和自信很好地麻痹了项羽，让自己转危为安。刘邦在受重伤以后还能这样攻于心计，这是项羽不具备的。可以说项羽和刘邦在广武山的这次单挑成了绝唱，也是项羽最后一次能把刘邦一举置于死地的机会。可惜他再次错过了，从此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不久就传来了龙驹兵败的消息。话说韩信为了立功，听从部下蒯彻的建议，硬是不听从利益机，以和平方式来解决齐地问题。齐王不得已，只好把妖言惑众的利益机扔进油锅里边炼油去了，然后一反常态，把橄榄枝抛向了项羽。他除了项羽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在跟各自的利益直接挂钩的情况下，项羽接受了齐王抛来的橄榄枝，两个人是重归于好，很快就进入了蜜月期。当然，这个蜜月期项羽并没有亲自到齐国去和齐王享受，他得全力对付刘邦啊，而是派了一个心腹校将去了。这个心腹将校就是被他视为左膀右臂的龙驹龙大将军。为了显示他的诚心，龙驹这一去竟然带了20多万楚军去了。龙驹的到来得到了齐王的热情接待，他们两军一合，顿时琴瑟相和，人声鼎沸，士气高昂的热火朝天。与齐王的大喜过望不一样，韩信本来顺风顺水，正要把齐地踏平在自己的脚下，突然听说楚军最为得力的猛将龙驹来了，心里边顿时就跟泼了一盆凉水似的。凭他在赵地临时征集的那点兵，怎么能跟龙驹20万大军相比呢？他就有点畏惧了。是啊，就算他的本领再高，那又如何呀？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行军打仗，如果手里边没有兵马，你就算有千万妙计，那也白搭呀。这仗总得有兵才能打吧。正是因为这样，韩信当时一度想撤师避其锋芒，但转念又一想啊，他又打消这个念头了。毕竟如果现在撤军的话，那么他整个军事行动就得半途而废， 所有的努力都要前功尽弃。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早听利基的建议，一核算了。在功名利禄的诱惑面前，他最终决定来打一次漂亮的翻身仗。在这一仗开打之前，他还做了一件必须要做的事，那就是马上向刘邦请求派兵来援。面对韩信的求援，刘邦就犯了难了，眼下正被项羽压得喘不过气来呢，要是派兵去支援，那他这边的兵力就严重不足了。正在这个时候，张良出场了。刘邦就是这点好，他手下有太多太多的人才了，不像项羽似的，没有了范增之后，就剩下他自己一个光杆司令了。此时虽然萧何和韩信不在刘邦的身边，但汉中三杰之一的张良还在呀。更何况就算张良不在，排在第四谋臣位置的陈平也在。正是他们的轮番献计，使得刘邦每次在最危急的时候都能够逢凶化吉。刘邦虽然自己没啥本事，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就知道一个脚底板抹油的字儿，逃。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善于拉拢人才，又善于听从这些人才的金玉良言，这就是刘邦胜过项羽的地方。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因为刘邦的这个优点恰恰是项羽致命的弱点，他刚愎自用啊。这也是刘邦为什么能最终在长达三年的楚汉相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这次面对刘邦的一脸难色，张良就说话了。他说，现在我军由这条深涧做屏障，楚军一时半会儿还攻不过来，大王可以放心地派兵去支援。于是刘邦在张良的建议下，在一个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派曹参、灌婴两员大将带领几万人马秘密地出发了。韩信在得到了两员猛将的支援之后，信心大增。韩信对阵龙驹，两军随即在淮水河边展开了正式对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因为踩着这个板凳，搭着毛巾，比较爷们儿，比较武这个范儿。那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 说话的这位叫马帅，一个80后的小伙子，是烤肉季烤肉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